一同的是你们 下手， 但安娜未知啊，所以从十开始呢个圆通本真，咁啊实实嘅意思，所谓发发头头都皆可入道， 系无 需选择， 所以出嚟二十五圣， 各各说出呢个修正法门之时， 咁就显 出啊发发 都可以入道。 都可以得正圆通，现在留于阿难真正暗动之故，若是依呢个圆通根而修，以呢个不圆通根而修咧，就系日月相配，所以就需要要选择。咁啊，现在观世音菩萨神物体实义啊，咁啊留此个耳门啊。 之后嚟的常识， 咁啊越多系说明啦，越安难啊末世嘅众生系依此嘅耳门去生， 咁啊分为三波啊， 同埋初波 造业缘起， 第二波跌正跌，第三波咧就苦佛叹气， 现在 第一波就系造业缘起，咁啊越分为三波， 初波 系。 佛等教， 咁啊，食佛等教咧， 人民从以观世音菩萨呢个发菩提心啊，就属于食佛。 啊，比佛教我同文之修以下咧，就系属于咧系持教。 即系以前食观世音菩萨， 咁啊，以前就系当大势至菩萨。咁啊，熟完呢個現實圓通已境之時，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就係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座下一尊大菩薩啦。咁啊，亦是係我哋娑婆世界嘅中心所熟悉嘅一尊大菩薩。咁啊，阿彌陀佛咁喺西方極樂世界淨土。咁啊，尊無量無邊劫嘅行化教眾生啊，咁啊到到化緣已得啦，咁啊上夜入滅，以觀音菩薩就於下半月成佛啦，佢個佛號叫做普光功德山王。咁啊在《悲花經》裏邊講，佢話過去無量無足之時，咁啊有一尊佛出世啊。佛号叫做普藏如来，咁啊当时我喺显灵圣王，佢个名咧叫做净念啊，系三月嘅时间，请普藏佛供养，咁啊只一个显灵圣王，佢有天太子啊，咁啊佢亦都命佢呢个天太子以净世嘅心理，咁啊一一都系捐三个月咁长嘅时间。的供养普藏佛，咁啊，当时净念紫云圣王供养佛之后啊，佢就喺佛前发愿发菩提心，咁日后佢将来成佛之时，要取呢个清净庄严世界，咁啊，当时普藏佛就为佢受记啦，佢话你将来成佛，咁啊呢个世界咧就名为叫做极乐啊。你的佛号是叫做阿弥陀佛，咁啊，诸太子之中，咁啊，第一太子名为叫做不除，咁佢亦都咧在三月供养宝藏佛之后，咁啊，在佛前亦都发愿行菩萨道啊，咁啊，若是日后有众生佢受师苦恼之时，若是能尊我名号啊。我即时观其音声，令佢得到解脱。若是我不成此愿者，就不成正觉。咁啊，当宝藏佛就同佢讲：佢话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你既然是大慈大悲，所以即名以为叫做观世音啊。咁啊，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入灭之后。你就世阿弥陀佛咧，以成佛，咁啊，只系属于从呢个法缘咧而得名。 咁但係此經菩薩自知，佢話本佛教我，讚我智德圓通法門，於大眾中就對我為觀世音號，呢個從呢個正道而明。咁啊，觀世音呢三個字係有兩種嘅解釋。嗱，第一就係略呢個菩薩啦，所謂因性修性呢一方面咧而講嘅。嗱，咁啊，觀世音呢個觀字讀去經，作為修觀呢個觀字咁樣解，屬於呢個能觀之字。咁啊，世音咧就係、是、所觀之境。就是三種世間所發出的音聲都是如幻如化，屬於雲心所現，全無實體。咁一切個苦惱眾生，由於佢如知暗蔽之故，咁啊於個好嘅音聲，即係讚美嘅音聲啦，佢就生一種貪心啊，若是於呢個厭惡嘅音聲，即係唔好聽嘅説話啊。佢就聽咗個生嘅嗔恨啦，咁啊，於是佢不理陰聲而幻，則為真實，為呢個好壞嘅星塵所指，就屬於呢個愚痴啦。咁啊，眾生對於呢個陰聲起貪嗔痴而作呢個罪業，所以就流轉生死，因為陰聲係無量。咁啊，隨無量嘅陰聲而起分別啦，咁啊，分別嘅生滅越復無量啦，所以心意狂念，因此就流轉生死。咁啊，現在菩薩佢反觀知音聲者係邊一個咧？咁啊，知音聲者就係聞聲啦。咁啊，菩薩觀此個聞聲不生不滅，不在內外相間，亦無前設方所，無形無相，所以無可分別。咁啊，當時身體結緣而得正圓通，正入三摩地啊，走靈圓王大聖。咁啊，亦話若本經咧，咁啊，此菩薩係由古觀音佛，咁啊，受菩薩嘅聞心聞修金剛三昧。咁啊，菩薩品教修行走，亦究竟正到真圓通啊！與古觀音佛咧共鳴，係同德同道，所以佛受記啊，同名於物啊。咁啊，若名叫做觀世音，咁就係若呢個實自處理呢方面嚟講啊，咁啊，亦都係自行之實。嗱，咁啊，心中咧，咁啊，大家都好熟啊。佢就唔係叫做觀世音嘅喎，就叫做觀自在。咁啊，點解叫做觀自在咧？心開張就説啊，就話觀自在菩薩啊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。咁啊，一話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啊，佢就照見呢個五蘊皆空，咪有呢個五蘊，即係色、心、意、法和合啊，就有呢個我執。咁啊，有我執嘅自然咧，就會有人我是非啊，有呢個自他死死。咁啊，當然咧就是非就生起啊，呢、這個完全係由於呢個人我之變。咁啊，呢個人我之變係由呢個五蘊和合而有嘅。咁啊，現實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咁啊，五蘊空啊，當然咧就冇咗呢個色心意化。咁啊，亦都冇呢個我之存在。嗱，有我之，咁啊，受之苦惱啦。咁如果我都不可得啦，就先至有呢個生老病死種種嘅苦惱咯。所以照見五蘊皆空無我啊，佢就能夠度一切苦厄。咁呢幾句經文咧，咁啊一招就大家就清楚。咁亦都係屬於觀世音菩薩啦。佢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以十意思有，所以能夠破呢個五蘊嘅煩惱啊，忘我、觀我空故，所以能度一切苦厄。咁啊，亦都係若佢呢個智度呢一方面嚟講嘅。咁啊，若是話若化他呢一方面嚟講咧，嗱，九法界嘅精華。咁啊，若是話聽觀世音菩薩嘅名號啊！ 咁啊，菩萨观全音经，就斋得解脱，令佢离苦得乐。啊，咁若是嗰啲冇苦恼嘅众生，能听菩萨名啦，就能够菩萨令佢啊所求的如意啊。所以法华经《普门品》里边讲得好清楚，咁啊，若有无量八千万亿众生，佢受思苦恼。个文字观世音菩萨一心精力，观世音菩萨必观其音色，皆得解脱。咁又话，如果有人啊，能够化心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咁啊，切入大火系火不能烧啊，切入大水系水不能烧，以是因缘名叫做观世音，只就系若果后所起嘅大用啊。属于化他的权能，所以若呢个化他呢方面嚟讲咧，同埋呢个诸字就属其中啊，属于呢个大慈大悲。咁啊，世音咧系所伴之境，凡系有人家念菩萨名，发出念菩萨名号嘅音声啊，咁啊，菩萨就以大慈悲能够寻仙救苦，咁啊，叫做观世音。咁啊，在呢个大悲经里边讲，即系大悲忏啦。咁啊，南无该经法名如来嘅现前观世音菩萨啦。咁啊，说明咧，菩萨久远以来早已经成佛，叫做正法名如来。咁啊，由于悲心未了，敏物常迷，咁啊，犯果行因，是菩萨心。做佛转法人，所以叫做现前啊，系观世音菩萨啊，极妙功德，巨大慈悲，依一身心的二千手眼啊，表现法界的护持众生，咁啊化度嗰啲众生啦，令佢发呢个广大嘅菩提心啊，亦都教佢持呢个圆满无碍大悲心、大陀罗尼神咒，咁啊使佢免除。一切个苦难，咁啊纯粹咧系菩萨个慈悲，咁啊化他之前，咁啊涉嫌菩萨观世音三个字系属于智慧，咁啊亦有利他呢一方面啊，共成咧系两种解释，咁名为叫做观世音。佛即同坐呢个顶礼佛足二百佛言，呢个属于经家序言。佛世尊系益现我色无数恒河沙劫。就依时有佛出现于世啊，名叫做观世音。咁啊，此就系观世音菩萨。佢同佛讲啦，佢话世尊，呢年我往昔无数恒河沙劫咁长嘅时间啦，咁啊，多有一尊佛出世啦。咁啊，亦系叫做观世音啊。咁啊，正识之时，知之都得同道合，所以名是亦都。他说我于比佛就化菩提心啊，那咁啊本经阿难尊者在前三卷文佛开示四科七大，皆是如来在妙真如正之后开嘅圆顿散大彻大悟。咁啊当时啊阿难尊者佢话现今不果成宝王都还做如是行沙众啊，佢将此真心都奉尘刹。自则名为道佛啦，咁啊再佛前，咁啊就发呢个菩提嘅心愿啊，佢就要发愿度众生，咁啊即系发菩提心啊，咁啊以此咧嚟到道佛啊，开示嗰种难度嘅心因，咁啊现在观世音菩萨亦复如是啊，佢得到直接古观音佛，咁啊比佛教佢同文之修入三摩地。所以觀世音菩薩就依然在古觀音佛之前，他亦都是文化開悟啊，為報佛心因故，所以他在佛前就是化菩提心啦。所以話我依比佛啊，就化菩提心，就化呢個上求下法之心。咁啊，化菩提心啊，在呢個《花嚴經》裏邊講咧，咁啊菩提心，我哋點樣化？咁一共有十种因缘啦，第一咧，我哋为教化众生，同埋发菩提心啦。第二，我哋要灭众生嘅苦。 所以發菩提心。第三要以正樂，咁啊發菩提心。第四為此眾生嘅愚痴苦惱而發菩提心。第五要以一切眾生不智慧故而發菩提心。咁啊第六為供養一切諸佛故而發菩提心。咁啊第七咧為隨順諸佛教故咁啊發菩提心。第八為見佛相好圓滿故而發菩提心。第九咧係為入佛廣大智慧故而發菩提心啊。第十咧為顯出實力無所畏故而發菩提心。呢就在《花蓮經》裏邊講啦。咁啊，菩薩發菩提心啊，係有如上述呢個十個因緣而發菩提心啦。咁啊，現在我哋亦可以講發菩提心咧，就係有五句經釋啊。嗱，第一，我何故發菩提心？即係我哋為咩事要發菩提心咧？嗱，第二，咁啊，菩提心啊點樣發？我哋點樣去發菩提心？第三，菩提心以何為體？第四，菩提心以何為行啊？第五咧，我就發菩提心有啲乜嘢個好處？嗱，現在在呢個五種經釋之中，我哋首先啊，即第一，何故發菩提心？即係我哋為呢個因緣之故，我哋要去發菩提心咧。因為舉凡世人，佢每做一件事都有因緣，唔係冒冒然咁去做噶，總有個因由。現在我哋啊，以何嘅因緣之故而發菩提心？嗱，咁啊略略嚟解釋咧，就有十五種嘅理由，咁啊要我哋咧發菩提心啦。嗱，第一就不服己靈啊，嗱己靈就係自己呢個靈性，即而係佛性啊，咁啊業靈嘅就國性，所以本經上嚟講，佢話以諸心靈，第一契明了。众生心性既是灵灵不昧的了了常知，既不生灭啊，亦都具足广大功德，本来系常乐我净，以十方诸佛所证嘅咧，系无二无别。咁啊，由于无始时系烦恼两故，而不能显示呢个自己嘅灵性，即系呢个妙明真心。咁啊，凡诸佛众生本来同一体，佛性之常乐我净，但用无边。若是我发菩提心，依愿修行，烦恼消灭，咁啊显出本有呢个国性，得大自在、大安乐、大庄严、大无畏、大解脱，得到大用，系不可思议，故能尽虚空，劝佛啊！利益众生啊，能而事咧，先至不负己灵而发菩提心。咁啊，第二就系报呢个难报恩之故啊，而发菩提心。嗱，咁嘅原则啊，究竟乜嘢恩咁难报啊？要我哋为报难报之恩而发菩提心咧，就系佛恩，以共咧系亲恩。因为佛于无量无数劫以来，咁啊为众生故而修行啊一切嘅难行苦行，咁啊如今成佛道故，佛呢就为众生摄其本有佛性，摄到佛性者皆可以作佛，咁啊佛性众生本具，与佛呢系无二无别，由于向来都唔知啊。現在由文佛開始，先至自己知得咧係入佛性。咁啊，若是話依法修行，將來可以成佛，所以佛恩係難報啊！我哋要發菩提心，扶持佛法，令到化法不絕，我哋然後先就可以報佛啦。呢、這個難報之心恩。咁啊，至於話報親恩咧？有关呢个父母呢一方面啦，就系话我哋今日啊有呢个色身为呢个再造之器啊，咁你话我哋点解会修行？就因为有呢个色身，若果冇呢个色身啊，我哋点样可以修行咧？ 嗱，既然有呢個色身是可以修行，咁啊呢個色身係從邊處來噶？就係、是、由父母生養而得來噶。咁啊，父母之恩咧就好大啊。嗱，咁啊大成點啊？咁啊，根據《憲法菩提心文》嚟講啦，佢話哀哀都父母啊，生我渠奴，十而懷胎，三年已步啊。如肝就湿，就意苦吐金。若是话养育成人，就教礼教仪，唔包括心生儿子啊，生生世世都莫不儿子啊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哋自从民间起网以来，就唔系话一次受生死啊，无量劫来都唔知道咗几多次嘅无量生死啊。我哋每受一次生死，就有一次父母啊！我哋受生无量，咁啊，生我嘅父母咧，亦复无边难，所以一切众生与自己系好有关联。所以《梵网经》话：佢一切男子都是我父啊，佢一切女人都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母。所以若是论论报恩呢方面，唔单话今生个父母恩，我哋要报啊，就系多生个父母恩啊，咁啊越都要报啊。咁我哋点样可以能够报多生个父母恩呢？咁啊一定就要发菩提心，咁啊修菩提行啊，将佛嘅教法嚟到去教一切众生。咁令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，修菩提行，出离生死，正解脱落，咁啊如此咧，先至可以报得尽啊，累世生自己个父母心恩。咁啊，第三就系、是、为解呢个难解冤故而发菩提心。咁啊，原则系有啲乜嘢嘅冤情咁难解咧？而要我哋发菩提心啊！先至可以去解咧，就因为众生自从迷真起妄以来，所谓罪觉合尘，但知有我就不知有人啦。咁啊，但求自己快乐，就罔顾他人之苦。咁啊，专门亲临众生嘅安乐，挖杀其身，就挖食其肉啊，挖跌其产，就挖伤其命。咁啊，以众生结下啦，呢个不摆之冤啊，心如且广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想求解脱，你就一定要解此个心冤。我哋欲想解此个心冤，就一定要发菩提心啊。点样发咧？就系将佛所说嘅正法，点点化度众生，令佢知得佛法嘅好处啊，从此发菩提心。修菩提行，皆得解脱，咁啊，方能咧解呢个无始嘅心愿。那有菩萨修一切功德，咁啊回向佛界一切众生啊，咁啊不求自乐，但求众生解脱，咁啊以此因缘就系解呢个难解之冤啦。所以我哋要发菩提心。咁啊第四就实呢个难佛之苦。而发菩提心，咁原则啊，乜嘢嘅痛苦咁难拔除咧？咁我哋最难拔除嘅就系生死之苦啊！所谓有生就一定有死啊，死而复生，生而又死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轮转不息啊！如同呢个旋火轮一样，咁啊，涉嫌众生自民生起往以来。咁啊，流转于生死啊，长劫都无期。咁啊，现在闻佛开示，知得有呢个生死苦，咁亦即知得一切众生都系怨苦求乐。咁啊，点解佢就无法怨苦啊、离苦啊，而得到呢个快乐咧？因为佢不发菩提心，所以我哋想发到怨苦得乐。 我哋需要发菩提心啊，将佛所说教法转转开示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皆发菩提心，修菩提行，渐至解脱，咁就能拔除自贪嘅痴苦。第五，为达到向来嘅目的，故而发菩提心。嗱，咁我哋学佛嘅人，咁修学嘅目的啊，原则系为乜嘢咧？咁啊，当然我哋共同嘅目的咧，就系自利，但系主要还是咧系利他，要化度众生。因为众生虽多，不若蒙啊，佢个目的咧就系愿苦求乐。咁啊，假如有个人比较掉头啲嘅，佢话法师啊，佢话我又唔怕苦噶噃，咁啊点解你话我愿苦咧？咁啊，我哋嘅答案就话。如果你不怕苦，那你肚饿饿得想得痛的阵子，你就不应该吃饭。那现在你不怕苦，等到天寒地冻零下几多度的阵子，那当然是冻啦，你应该就不好着衣服啦。啊，若是话你不怕苦，那你想喝，你就无需要去饮水。有病之时，你就不应该请医去医治啊！云何现今你喝时即得去饮水，你饥饿之时你要去食嘢，寒之时你即得穿衣啊！你要明白，食饭是指呢个饥饿苦啊，着衣服咧，除咗遮住呢个廉耻，但系主要仲系御寒啊！可以解除呢个寒冷之苦。嗱，我哋为呢个食物而饮水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止渴苦啦。食完一切众生都系愿苦求乐啊，不但系今日而至啊，入生以来都亦复如是。咁啊，食完一切众生都愿苦求乐，咁啊，点解佢啲苦又唔能够嚟，嗰啲乐又唔能够到咧？是因为未知离苦得乐的方法，那么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也只有佛一个人呢，是到时修正得以离苦，就时安乐，所谓欲知生下路，就非问过来人、那么佛既然是过来人，现今佛以这个离苦自乐之法，那么普为众生劫，咁啊，众生闻佛说法之后，咁就应化菩提心啊，誓愿常随佛学，修行佛法，咁啊，渐渐就可以离苦得乐，先至可以达到向来想离苦得乐嘅目的。咁啊，第六就系为达到最高人格之故，咁啊，而化菩提心。嗱，咁呢個人格咧，如果係卑污下賤啊，咁啊當然係人人對你都係睇唔起嘅。所謂人格咧係卑污啦，咁啊點解會人格卑污咧？就因為佢無始自來呢個不良嘅習氣太重啦，所以人格卑污。你怎样可以达到这个最高人格的理想呢？所以我们想达到这个最高的人格，使到人人见到都生个欢喜心，生个恭敬心，那么我们应该就要做到啊，有最高的人格。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完成这个最高的人格呢？就应该呢要常随佛学，因为佛的人格呢就是最高的，或者就福德智慧两种圆满，有神通就有妙用，有道德，那么佛的人格之高呢就无与伦比，无丝毫的瑕疵，是世出世间一位究竟的圆人。那么我们若想达到这个最高的人格，就应不从佛学，咁啊佛咧教我哋要知法菩提心，要自修菩萨行啊，咁啊则我哋应该随佛教发菩提心，修菩提行， 咁樣如法修行，只要斷斷除一切煩惱，先至可以達到咧呢個最高嘅人格啊，亦都可以直達到咧我發呢個最高嘅目標紅塵心。咁啊，第七就係為得究竟自由平等。嗱，咁啊，自由平等咧，亦都可以現今世界嘅人啊，咁啊，高唱入雲。咁啊，人人都提倡自由平等，但係佢所提倡嘅咧，就唔係話大眾啊，個個都自平等，乃係提倡自己一個人嗰種嘅自由平等啊。反過嚟講咧，就係罔顧別人嘅自由平等，或者侵蝕別人嘅自由平等啊，就專一咧為一己之私嘅自由平等。咁啊，其實咧，你欲想侵人的自由平等啊，而未得到自己，你就求得自己呢个自由平等咧，系冇乜理由的。因为你侵犯他人的自由平等，咁啊人啊亦都系侵犯你嘅自由平等。咁啊，既然彼此都侵犯对方呢个自由平等啦，咁啊一下。侵犯唔到咧，就當然係有呢個鬥爭之事發生啦。所以人就與人鬥爭，鬥類就與鬥類鬥爭，禽就與禽鬥爭啊，家就與家鬥啊，國與國鬥，從此永無寧日。呢個過次咧，就在於侵犯他人嘅自由平等。所以佛出現曬，佢係提出最自由平等嘅。佢能夠在呢個生死之中，可以逐來逐往啊！即使黑面佬阎王老子咧，亦都奈佢唔何。所以佛陀係最自由平等，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就皆可以成佛。嗱，咁啊，此佛性啊無高下，你現在想達到究竟自由平等咧，你就應該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上除佛學啦，咁就人人成佛，人人都達到自由平等，咁啊無分就彼此。咁啊第八就係廣學一切法門故，而發菩提心。嗱，咁啊我哋上文，如果你想啊不辜負自己嘅靈性，你又想報呢個難報嘅心因。你又想解呢個難解嘅冤孽啊，乃至達到呢個最高人格自由平等咧，你就應該有呢個好好嘅方法。咁啊，然後自己啊，想洗心革面咧，亦都要依法啊，好好地咧嚟到修學一番。咁啊，然後先至可以究竟咧係達到。咁啊，所謂。这个自由平等的就是佛呢是最自由的。那么若是我们如果侵犯别人别人这个自由平等啊，所以就发生呢，那么彼此受伤都是由于侵犯别人的自由呢。那么佛是最自由最平等，在这个生死之中啊，他亦是独来独往啊。咁啊，即使呢個阎王老子咧，咁亦都內佛如何嘅，所以佛陀即是有平等，佢在邊個地方咧，佢就係觀一切眾生，都皆有佛性啊。咁啊，有佛性者都皆得成佛。咁啊，佛性係無有高下，無分彼此，所以現在想得到自由平等咧。我哋應該就要上除佛學，咁啊人人成佛啊，咁啊人人達到自由平等啊，咁就六分彼此啦。咁啊第八就是廣學一切法門故，咁啊而發菩提心。嗱，咁啊我哋上文，你欲想不負己嚟，你欲想報呢個難報心恩。欲想解呢个难解冤，乃至达到啊最高人格自由平等咧，你就一定要有一种好方法， 你然後先至做到啊。咁啊，所謂最好嘅方法就係佛陀所説呢個妙法啦。因為生欲見其事啊，就必先理其虛，所以我哋要廣學法門，先至能夠自利利他。嗱，咁啊，前來嘅佛果布恩解呢個難解冤啊，都係屬於工作。嗱，法門咧就屬於工具啊。你想學，你要學通法門，你然後先至可以工作。咁啊，若是你個法門未曾學好啊，你個工作就無從下手。所以切實工作等於話切實啦，去學法門啊。你法門學好，你個菩提心一發，先至可以達到不負比離，或是得到呢個難報恩啊，或是解呢個難解冤。第九就令呢個法種不斷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想令到呢個法種不斷，而發菩提心，咁啊，即是令呢個佛種咧越多不斷。此就報佛恩恩啊，最為重要一件事。咁我哋想令佛法同埋呢個法種，即係佛種，法種都不斷啊，我哋就要將所學呢個法門，以廣雲眾生説，令到人人同學，咁啊法種咧就自然不斷啦。咁啊，到此着可以逐佛为命啊，下能够拔苦解冤。所以我哋想达到解冤释结、拔苦报恩啊，我哋要将所学嘅佛门好为宣传，令人人知得有佛性，发心修行成佛。咁啊，法种以共佛种啊，两种咧都永远不断。咁啊，第十。就起一切眾生菩提種故啊！嗱，咁啊，菩提屬於正因佛性，咁啊，此正因佛性啊，係為一切眾生啊本來有之，但係因未著呢個善緣，所以呢個菩提顏不能顯化，呢個菩提苗亦都不能生長啊！咁啊，菩薩因從教化眾生，係宣揚佛法。咁啊，是眾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即皆可以成佛。咁你欲想成佛，先就要發菩提心。咁啊，既然菩提心一發，就可以接下呢個菩提種啊，令佢知得自己有佛性，所以自己人人發菩提心，就名為叫做起一切眾生個菩提種故而發菩提心啦。咁啊，第十一就係嚟增長一切眾生菩提行故而發菩提心。嗱，咁啊，以發菩提心嘅眾生啊，若是你不繼續聞法，就好似乜咧？好似嗰啲種子啊，咁啊下在呢個泥土之中，但係冇呢個雨水去滋潤啊，咁啊呢個菩提芽同埋呢個菩提苗咧，就冇法子咧。增長的，所以欲想令眾生的菩提芽同埋呢個菩提苗得以增長，你哋應該咧廣為其説佛法，咁啊令佢知得邪正曲直啊，咁啊然後咧就去邪就正啊，去曲咧而就直，咁啊以呢個正直之法去修行，漸漸咧消滅煩惱。咁啊，呢個菩提芽就可以增長啊！咁啊，知道呢個菩提芽究竟圓滿之時，就可以成就呢個無上菩提道。咁啊，第十二就係通達一切事物，所以要發菩提心。嗱，咁啊，一切事即係十法界受因正果，所謂明明相相無量嘅知。通明为他的智商，那理性呢就是众生本有的佛性，这个佛性平等无生无灭，那么现在是通达一切的智慧，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修菩提行， 修行成就无上无提道啊，咁啊到此咧先就可以通达一切自灵正道。咁啊第十阶就为得大自在故而发菩提心。嗱，咁啊自由同埋自在咧，咁啊头先啊讲啊自由啦，加上就讲自在。嗱，咁啊自由自在好似系同，其实咧系有啲唔同嘅。所谓自由者，即系自己不过解脱，就无过就无拘束啊。咁啊自己依法修行，咁啊得成佛道啦，再无烦恼啊，咁啊亦无生死，咁啊无拘束。咁就叫做自由自在啦。咁但系现在所讲自在咧，就系、是、你达到呢个自由无拘束之后，即系得成佛道啦。咁啊，然后从体起用啊，所谓任意所为，即皆得满意。所谓大用就无边，能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啊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咁啊，呢边咧？能够任意发挥佢个妙用啊，就名为一个大自在。咁啊，现在话想达到呢个大自在嘅境界，咁啊，我哋就一定系要发菩提心啦。咁啊，第十四就系一切众生啊，普同成佛故，所以我哋发菩提心，就系话欲想成佛故，就要我尽自满，自如理极。咁啊，一切功德究竟圆满啊，方如是他皆得离苦，系究竟解脱。咁啊，第十五就为尽未来际普皆安慰一切众生故而发菩提心，就我成佛之后，咁啊，我能永远度众生啊，尽未来际纷纷十方世界安乐有情，令一切众生皆得离苦安乐。嗱，咁啊有以上啊十五种嘅因缘，所以我哋就要发菩提心。